相见会惊牵，无意带袖别人牵，伴着痴狂伴寒愁，不敢多见面，再相见情绵绵，应是前生未了缘，朝朝夕夕不忍离，情缘春满月。